讲。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日前北脏村镇北高个庄村举办了吃西瓜做公益活动，北高个庄村组织瓜农通过销售西瓜做公益，参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图书角项目，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校解决部分课外读物缺乏的问题。村民卖西瓜怎么做公益？北高个庄村第一书记郭洪波介绍，在6月5号到6月30号期间，北高个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瓜农每销售出一箱西瓜就捐赠2元钱。 听众朋友，您听说过给蔬菜听音乐可以增加产量吗？在日前举办的蔬菜擂台赛上，来自长子营镇白庙村的宗宝珍向记者介绍了一项新技术带给他的惊喜。他说，冬天的时候我给温室大棚的蔬菜听音乐，那菜别提长得多好了，而且早熟，产量也高。 最近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对金华园丁区新生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据了解，被拆除违建的住户是刚买的这处房产，在对房屋装修时对阳台进行了扩建。城管居委会物业曾经多次对他进行劝导，但这个住户并没有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6月14号上午，执法人员在与业主耐心沟通以后，业主同意拆除该违法建设。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听众朋友，您听说过给蔬菜听音乐可以增加产量吗？在日前举办的蔬菜擂台赛上，来自长子营镇白庙村的宗宝珍向记者介绍了一项新技术带给他的惊喜。冬天的时候我给温室大棚的蔬菜听音乐，那菜别提长得多好了，而且早熟，产量也高。给蔬菜听音乐使用的是高科技电子设备声波助长仪，这种设备是大兴区农机技术推广站引进的，原理是利用音箱发声对植物施加特定频率的声波，使声波的频率与植物本身固有的生理系统波频相一致，产生共振，从而提高植物的生长活跃度，促进各种营养元素的吸收、传输和转化，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吸收能力，促进生长发育，达到增产增收、优质抗病的目的。 宗大姐说，年初给大棚里的蔬菜放音乐，没想到蔬菜的生长速度特别快，而且不容易生病。蔬菜听的音乐和我们听的流行乐不同，都是那种嗡嗡呜呜咚咚的声音，人听一会儿受不了，但蔬菜可喜欢了。这音乐可厉害了，不仅人不喜欢听，害虫也十分厌恶，所以他还能驱逐害虫。宗大姐说，这一冬他家的温室蔬菜都没长虫。另外，声波助长仪还能保持植物细胞内较高的氧化水平，防止产生病菌。据区农机技术推广站负责人李学斌介绍，经过一季的试验，我们发现声波助长仪能加快果实的形成过程，提高产量，能使叶类蔬菜增产30%，黄瓜、西红柿等果类蔬菜和樱桃、草莓等水果增产25%。此外，声波助长仪在增强植物光合作用的同时，也增加了酶的合成，从而促进了蛋白质、糖等有机物质的合成，达到提高植物品质的效果。 实验证明，西红柿、草莓的甜度都有较大提高，含糖量增加20%以上。宋大姐说，这个声波助长的设备真是好，今年冬天我还要给蔬菜听音乐。 本台消息，日前北脏村镇北高个庄村举办了吃西瓜做公益活动，北高个庄村组织瓜农通过销售西瓜做公益，参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图书角项目，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校解决部分课外读物缺乏的问题。村民卖西瓜怎么做公益？北高个庄村第一书记郭洪波介绍，在6月5号到6月30号期间，北高个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瓜农每销售出一箱西瓜就捐赠2元钱，义卖所得的善款由合作社统一捐献给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以支持希望图书角项目，为孩子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一个村子怎么想到要去做公益，又如何得到村民支持的呢？郭洪波说，饮水思源，一年来我们村没少得到政府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份爱延续下去，回馈社会。记者了解到，去年北高个庄村的村民还在发愁自家西瓜的销路，顾不上做公益。去年5月，刚刚到北高个庄村任职半年的郭洪波，从没有想过名声在外的大兴西瓜居然卖不动。郭洪波说，去年5月的一天，我下地看到一位大姐正在地里忙活，我上前随口感叹了句，今儿天儿可真热呀。没想到一满头大汗的大姐回了一句，越热越好，瓜才卖得动。郭洪波想，要不是西瓜的销售情况不好，是不会这么无奈的吧。就像卖炭翁中那句，心忧炭贱怨天寒。郭洪波这才知道，原来北高个庄村的西瓜不好卖。他举了个例子，过去的几年，村里的西瓜主要靠瓜贩地头收购，价格被压得很低。以去年为例，大瓜的平均收购价7.5毛一斤，甚至有的5毛钱就卖了，一年到头瓜农一亩地就挣2000多块钱，不够忙活的。 今年北高个庄村积极与区级各个部门对接，5月20号就启动了北高个庄村采摘季，并在大兴区商务委的支持下实现了与首航超市的农产对接。此外，在第一书记联络办公室、智慧乡村志愿服务中心和猪八戒网的支持下，北高个庄村还设计了自己的 logo 和包装箱，开展品牌销售。西瓜上市1个月的时间，全村的西瓜已销售一大半，并且销售价格也比去年翻了一番。村民高大姐说，在政府的帮助下，今年我们的瓜根本不愁卖，我们支持做公益，愿意为社会献一份爱心。据了解，北高个庄村共有50亩地西瓜，大约有70个大棚，每年西瓜产量可以达到260吨左右。这次参与公益活动的西瓜品种为村里最优质的品种 L600， 零售价3元每斤，60元每箱。目前北高个庄村已经筹集了500多元的善款，可以支持一个希望图书角项目。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13个国家的60位外交官齐聚我区老宋瓜园，边喝着西瓜酿制的啤酒，边逛瓜园欣赏美景。活动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属吃西瓜大赛，有推土机式扫荡吃法，有洗脸式吃法，也有小朋友萌态啃瓜，表情十足，完全投入到吃瓜的氛围中。据了解，园区通过老宋瓜网让西瓜畅享夏天活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走进绿海田园，品尝到正宗的大兴西瓜。 本台消息，最近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对金华园丁区新生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据了解，被拆除违建的住户是刚买的这处房产，在对房屋装修时对阳台进行了扩建。城管、居委会物业曾经多次对他进行劝导，但这个住户并没有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 6月9号，执法人员在他不能出具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他对违法建设进行自拆。 6月14号上午，执法人员在与业主耐心沟通以后，业主同意拆除该违法建设。金华园丁区原本是老旧小区，随着政府大力改造老旧小区进度，小区破烂不堪的情况得到了改善。随后，小区房价开始飙升。随着房子买卖，不少新业主有了扩建、改违建的想法。下一步，城管部门还将继续加强对老旧小区巡查力度，对新生违法建设零容忍，确保发现一起，拆除一起。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 这封箱子就比较老了，在老的时候得有六七十年了。 哎，这不是刮胡子的吧？ 这是啊，这是剃头刮胡子。他那时候那老头不爱都什么搬茶什么的，知道吧？哎，来了就剃得特别光，就得 上百年的挂镜，八十年的封箱，六十年的鲁班凳。从农具到生活用品，这些曾经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物件，如今都被请进了村史馆。近日，大兴区李贤镇王庄村首个村史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了。走进王庄村村史馆，整个村馆面积不大，但墙上摆放的犁、锄、镰、磨仿佛带我们进入了远古的农耕时代，并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农业大国的古往今来。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老物件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所蕴含的历史痕迹并未随之消失。李贤镇王庄村副书记吴庆平介绍说， 建在村史馆啊，一个是那个为了我们这村争取这个最美乡村，再一个是呢，为了是留着我们的乡村文化，留着我们的乡情，以后的子子孙孙呢，了解我们这个农村这块的农耕、农知，农村的这个生活文化。 走进屋里，抬眼就是火炕，而进门的地方则是做饭的锅台。锅台的东墙摆放着水缸， 缸上面还放着舀水的瓢， 而里屋摆放的桌椅板凳、墙上挂的老照片，则布满了生活的痕迹。吴书记说，从村史馆开始建设，村民就自发捐出家里压箱底儿的宝贝。现在馆里的每一件老物件都记录着一段历史。 这个东西呢，都是通过我们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由我们各家各户都征集来的。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这帮干部全起带头作用，还有我们的村民特别的支持，特别的热情，谁家有什么东西就送过来。我们收了一个星期，这样大约得是560件左右吧。 最长的这种老物件的历史大概能达到多少？ 最长的得有100多年的。你像那个第一个屋的那个挂镜，那是不是石头的吧？那个就得有100多年。 村民赵大爷告诉记者，这木头犁放在村史馆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现在的孩子都没有看过这些老物件，把梨放在这里，可以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 作为农村农民啊，这是不可缺少的。你梨的这个不能种地， 用了多少年了？咱们这里 用了10年。后来呀，机械化了，一般都是机械人用不着了，所以就念给这个村里边了。村里边号召这个留住乡情，让那个我下一代知道原先老父一辈怎么种地，就是这个意思。 村民董义霞捐赠的虾白凳更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开为凳，折为枕，不需要一根钉子，工艺巧妙精美。 学名叫鲁班凳是吧？ 鲁班凳，把我来了以后跟你说呀， 我们家有这么一小桌柜儿，他平时吧，他跟我说就是这么一空本儿，老在那里扔着嘞。这回一盖房呢，我说他这东西都没有用，这个成本上了。所以大队长说咱们家谁家有老物件，说捐到大队这儿，咱们以后让孩子们管理。我说我拿这玩意儿，你得跟那说样的都没见过，像一般的岁数都没见过。 吴书记还告诉记者，村史馆将长期对外开放，今后还将继续征集反映村里历史、民俗文化以及农耕文明的各种实物展品，进一步丰富展馆内容。本台消息，由于房屋老化、维护成本高等原因，给老旧小区的管理和公共设施维修带来了许多不便，老旧小区居民的投诉上访率居高不下，老旧社区的管理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天宫院街道积极开展试点工作，通过建立社区自治管理组织，探索出了一条居民自治的有效路径，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与居民依法自治的有效链接和良性互动。海子角自管组织负责人蒋德元对记者说，我们服务队始终以义务为社区居民服务为宗旨，基本弥补了小区无物业管理的空白，使小区环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善，实现了社区基本物业服务管理全覆盖，确保了社区居民生活安定、祥和、稳定。2016年4月，海子角社区通过社会组织广泛发动居民，成立了物业自管服务队。一年多来，自管服务队的身影遍及社区每个角落，居民的一些日常维修只要一个电话便可解决问题，受到了广大居民的一致好评。 家住海子角社区的张奶奶感慨地说，自打小区有了自管组织，小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者了解到，海子角社区每年每户收取100元自管费，用于小区清理垃圾、化粪池清掏、公共区域水电费、公共设施维修等。自管组织每周派人清理楼道垃圾，小区里的路灯也不再是七扭八歪，而是直起了腰。更让人惊喜的是，小区门口还多了休息的座椅。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70岁的蒋德元学会了微信，建立了微信群。像挪车、报修、咨询这样的事儿，蒋德元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和居民沟通着。小区的事儿，他绝对门清。自管组织中，像蒋德元这样的社区自管热心肠还有4个人，他们是副组长郭义志、组员任万霞、侯强、江海征。他们为着海子角小区居民有个美满幸福的生活，无私奉献着。 72岁的刘世成是海子角平房区自管服务小组的负责人，一见到记者就滔滔不绝说起了自己和队友的小事业。我们是海子角夕阳红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也是社区老党员。2004年退休后，一直管着辖区的事�儿。海子角平房区有13个大院，3400多人，90%以上的住户都是外地务工人员，大多是工厂的工人。自2011年自管组织成立以来，刘叔和队友成为了大院里的好老人，不仅改变了辖区无序管理的状况，辖区管理也逐渐实现了从脏乱差到亮净美的转变，同时大事小事也少不了他们的无私奉献。家住海子角3号院的王大爷说，由于平房区的特殊性，老院子容易出现下水道堵塞、自来水管炸裂等问题。发生这样的问题以后，多亏自管组织帮助我们，提供一条龙服务。据了解，原来水管都在墙体地底下，要拆墙铲地才能解决，修复好后既要抹上水泥，又要把墙恢复原貌。此外，除了义务服务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刘叔和小组成员还积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活动，学习街道组织的党建课程。刘叔笑着说，作为老党员和一名志愿者，虽然我们都退休了，但还要发挥自身的余热，弘扬志愿精神，服务更多百姓，建设和谐社会。 新店小区自管负责人王德林说，我们仨有缘相聚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都有责任心、志愿心，挤出自己的时间想为小区做点事儿。新店小区和许多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着失管难题。为了解决新店小区的问题，2014年4月，天宫院街道指导居民自身组织起来，成立了自我服务管理小组，来提高小区物业服务的水平，解决了垃圾清理、公共设施维修等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每家每年收取260元的卫生排污管理费，没有其他的费用了。虽然费用不高，但最初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通过自管成员不懈努力，小区环境整洁如新，再也见不到垃圾成山的景象。曾经一到晚上漆黑的小区也安装了100多盏路灯。小区的垃圾箱化粪池问题及时清空，给予了老百姓宜居的生活环境。 家住新店小区的李女士笑着说，考虑到工作单位远，想换个离单位近一点的住所，想不到小区人文气氛越来越好，现在不舍得搬走了。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采取5+2白加黑上班模式，自管会成员都住在本小区，所以24小时待命，无论上班还是节假日，小区居民随叫随到。慢慢的，自管会感染了小区住户，一些居民自告奋勇也要无偿加入建设小区的队伍，形成了小区独有的人文文化。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传递正能量的爱我大兴社区网。日前，劳动午报用整版报道了爱我大兴社区网。提到爱我大兴社区网，很多大兴区职工并不陌生。它是由网名叫西瓜的青年创办的，经过11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集论坛、微博、手机报、APP、微信于一身的综合媒体服务平台。随着影响力的日益扩大，爱我大兴社区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目前已经有50多名职工，年龄最小的只有22岁。他们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家庭里干劲儿十足，不仅连续举办了大兴地区最大的草根晚会，还建设了20多个俱乐部，成立了社区青年会、青年互动会、社工事务所等一系列组织，服务大兴区青年和职工。2016年11月，爱我大兴社区网正式成立工会，开启了服务青年职工的新平台。 2007年12月，为了庆祝爱我大兴社区网成立1周年，西瓜和他的团队共同策划爱我大兴社区网1周年年会，邀请网友们共同参与，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年会现场始终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氛围，台下观众也给予热烈响应。年会的成功举办给了西瓜巨大的信心，每年再忙也要精心布置周年年会，并且不断创新。在大兴工作和生活的人可能都听说过《来大兴》这首歌，这是2014年爱我大兴社区网7周年的年会歌曲。一经社区网发布，便收到了众多网友回应，您去采玉摘葡萄，去安定吃桑葚，就算钱没带够，那都不叫事儿。想吃驴头宴了，您得去青云店，好吃的老娘们手擀面，您别忘了来瓣蒜。盘个装的西瓜都带有梨花香，香甜可口，鲜嫩多汁儿，您不妨过来尝尝。大兴的人，大兴的物，大兴的一切都在进步。两位大兴土著的说唱，勾起了在大兴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人的回忆，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大兴。 2015年，在区委宣传部、区文委、团区委的支持下，大兴区首届大型综艺联欢晚会暨爱我大兴社区网8周年年会隆重举办。为了扩大活动影响力，在晚会前期，爱我大兴社区网面向全区网友发起了我要上春晚2015年大兴区春晚节目征集令，力邀潜伏在各大板块的高手一同打造最有创意、最有新意的线上春晚。从此，大兴社区网周年年会已经由一个自娱自乐的活动发展为大兴区最大的草根春晚。 今年的不忘初心爱我大兴2017年大兴百姓春晚为来自大兴各镇街社区的1000多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百姓春晚节目征集过程中，共收到了来自新区各行各业的参赛作品200个，吸引了1500多名职工群众进行才艺展示。大兴春晚已经成为大兴职工群众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这进一步推动了新区的文化发展，丰富了新区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经过11年发展，爱我大兴社区网共成立了20多个俱乐部，并在每周每月固定组织相关活动和赛事，成为京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俱乐部群体。其中有大兴帮自行车骑行俱乐部、篮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摄影俱乐部、亲子俱乐部等等。2009年春，在爱我大兴社区网策划下，大兴帮骑行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商业支持的纯公益骑行俱乐部，每年都会组织各类高中低强度骑行活动、公益活动。其中举办的自行车大赛已经成为京南地区最大的自行车赛事。随着人们对绿色低碳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行队伍中来，大兴帮自行车俱乐部也越来越壮大，已经吸引了近1000名骑友。2012年6月，那场轰动一时的80后青年自行车婚礼让人记忆犹新。董峰和洪琳琳是大兴帮骑行俱乐部队员，他们因车结缘，并在骑行中感情日益增进。为了能给新娘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婚礼，新郎董峰在爱我大兴社区网上发帖，呼吁骑友参加他们的婚礼。令他惊讶的是，不到2天时间便有100多人报名。婚礼当天，新郎和新娘在150多位骑友的护送下，围绕着黄村西大街、新华大街等到达酒店，为新人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 除了自行车俱乐部，备受欢迎的还有爱我大兴社区羽毛球俱乐部。为了给爱好羽毛球的网友争取更多更好的打球环境和场地，2016年，爱我大兴社区羽毛球俱乐部与春雷羽毛球俱乐部强强联合，成为春雷爱我大兴社区羽毛球俱乐部。合并后的俱乐部球场资源和环境也有了很大提升，俱乐部延续传统作风，每周7天都会在不同场地组织网友打球，已经形成常态化活动，大大丰富了大兴区青年群体的业余生活。2016年9月25日下午，第7届爱绽放公益活动圆满举行。这项活动由爱我大兴社区网主办，大兴绿地缤纷城购物中心赞助，大兴区青年联合会等多家爱心单位共同支持的。从活动发起到现场募捐，仅5天时间便得到20余家企业、500多位爱心网友的响应。活动开始5个小时，就募捐到了文具、书籍、体育用品、秋冬衣物、电子产品等2万多件，现金1万多元。这些募捐到的物资已经由主办方和公益志愿者代表运送到了甘肃省的贫困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温暖。 这只是爱我大兴社区网公益活动的一个缩影。自2007年5月第一次组织公益活动以来，10年间，爱我大兴社区网带着热心公益事业的网友们开展了一系列暖心活动，包括为青云店希望之家孤儿院捐赠款物、汶川地震哀悼、无偿献血、公益植树、公益助学和网络义卖等等。2012年7月开启的爱绽放第一季捐助公益活动，致力于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爱心捐赠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2013年12月，爱绽放文化公益行爱心捐助小分队一行6人往返1200多公里，满载着大兴网友的爱心，前往山西省平遥县，为贫困山区的小朋友送去了冬日的温暖，共计物资2万多元。截止到2017年初，爱绽放系列公益活动共为1万多人捐赠了21万件物品，近40万元现金。爱我大兴社区网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希望通过公益活动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热度，播撒爱的种子，传递正能量，